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 萌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官方账号，每一期的视频回放都将会在那里呈现。 没错，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我们另外 QQ 应援群已经建立了啊，群号就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 QQ 群来与我们实时互动。 是的，今天又是周三啦，所以我们 到这个很高兴的日子。 没错， 每到周三我跟你说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在外边走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但是我依然来上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漫支持着我，腾讯的国漫。 就是这个每到周三就我们的国漫电台嘛，然后今天是我们国漫电台的第二期了。其实距离我们上周三国漫电台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不知道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小伙伴们又发掘到了哪些好看的国产动漫呢？有没有追一些新的剧呢？也可以随时发来弹幕和我们分享。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一个小时呢，就是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备受咱们所有水友们喜欢的那些动漫作品啊。 没错，那今天陪我们一起聊国漫的嘉宾呢，就是来自边疆工作室的配音演员，我们先欢迎我们的芝芝和一凡。欢迎二位。哇，欢迎二位帅哥。哦， 你好， 你 好。 我颜值巅峰啊，颜值占领了所有的边框，感觉大家要刷起来啊，帅不帅？帅的扣一。好， 然后一扣起来， 六六六， 23333333，可以的， 这个画风很好啊。 是的，然后还有我旁边的这位涂山苏苏，人气高手彩彩，欢迎彩彩。 好，大家好，对，今天很高兴啊，又回来了。然后呢，我是涂山一族的涂山苏苏，我要成为涂山最好的红线仙，你们愿不愿意帮我啊？ 哎，老搭档、 哦、 还算是老搭档，我想看 看。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忠实观众应该会发现，之前彩彩也是来参加过我们漫游嗨翻天节目的，只不过今天呢我们这个彩彩就是化身了苏苏、 嗯、 然后我看弹幕里面也有这个小伙伴在质问我说、嗯、那个小美 红红、啊、 说好的红红呢、啊、红红去哪里了， 请假了，请假了，红 红 请 假 一天， 红 红 请 假 了， 由小美今天自己本色出演一回本体出演一回， 本体出演一回、 啊、 没错的。 好、哎呀，说到这块其实咱们还是得感谢这个国漫电台是吧，让苏苏和红红呢能够穿越时空啊，能够通过这个 FM98.2 和 B 站来收听收看咱们的直播、嗯、那如果我觉得大家有哪些问题啊，今天想跟咱们的颜值巅峰啊芝芝啊歌凡还有彩彩来进行交流的话，欢迎随时发来我们的弹幕、 嗯、我们的芝芝和易凡、 嗯、易凡、啊、 大家可以随时发来弹幕和我们芝芝易凡以及我们漂亮的彩彩萌死人不偿命的彩彩发来弹幕， 讲话要摸着良心的 摸着良心，好好好， 摸着良心，彩彩好萌、 哦、真的吗， 易凡芝芝好帅， 对对， 摸着良心讲话， 这是真心的、 嗯、然后我们现在先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游戏，游戏。 声优， 灯泡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哎呀，在咱们片花咱们的这个涂山红红和苏苏也是鬼畜不断啊、嗯、欢迎大家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可以通过 B 站啊直播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看今天我们美丽的这个涂山红红和涂山苏苏，虽然红红是本体， 红红请假了， 对，还有我们颜值的巅峰啊，欢迎这个易凡还有这个芝芝啊， 是的，欢迎二位。然后首先呢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先回顾一下上周的国漫好不好、 哎、 其实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重点介绍的国漫的还是来自就是知名自媒体的乌狗屁给我们做了一个视频，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正在连载当中也是就是渐渐进入佳境的这么一部动画作品，叫做《降灵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上集我们说到狐妖小凤娘登陆日本获得了热烈的反响，那本周咱们来说一说国内正在连载中也在渐入佳境的动画《降灵记》。《降灵记》是2017年3月开播，根据腾讯连载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的是帅气可爱的吃货小姐姐化酒下山，开始她作为降灵师降降妖除除害顺便傲娇谈恋爱之旅的玄幻动画。自从开播以来啊，整体的口碑非常好，播放量也在飙升。狗子，我刚开始注意这部动画是因为精致的画风和非常好听的 OP 和ED，一路追下来以后啊，感觉整部动画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也都非常的不错。刚下山的化酒就遇到了疑似恶灵，但实际上只是失忆想找人打听事情的气爷。讲道理啊，你找人打听事情非要深更半夜的，还要用这种表情，带着这么大一群人，谁看了不觉得你是来收保护费的？难怪你把人家小姐吓了一跳。随后化酒把气爷收进了匕首做灵室。 化酒迷妹加一， 两人相处下来啊，增进了解，解除误会。善良帅气的化酒就决定帮助七爷找回记忆。在寻求大和尚的指点之后啊，两人决定一路向西。在西行的路上，化酒又救下了误入蓝惹寺的宁采臣，哦不是洛秋同学。 迷弟加一， 路过清河县，又和金发小道士西运川联手平息了连年洪灾未哪闻，黑心县令枉为官，不将凶手记民怨，童子冤魂总难安的千古奇冤。 好友加一， 总加迷弟迷妹跟好友也不行啊，这一般主角都要有个宿敌之类的来推动故事发展，所以很快化酒小姐姐的宿敌沐春阳就上线了，一袭红发是一身红衣，一双红眸，还是结巴配的音，这让我们广大声控加颜控怎么坚定站立场在主角这边呢？这前有迷弟迷妹好友知己，后有邪魅仇家，步步紧逼，七爷这边跟着着急啊，虽然亲都亲过了，但那是在水底下呀、啊、还是在情况危急化酒昏迷了没有什么印象的时候。不过这幸好啊，还占了主仆关系，能够近水楼台等等，虽然我找到了记忆，但同房公主真的只是青梅竹马而已啊，你自说自话跟我解除了临时关系，你问过我的感受吗？我的心愿没有实现呢，我的心愿就是保护你啊。并不知道七爷心愿的化酒去买大宝剑的时候又遇到了金发小道士西运 俊春，两人开开心心的吃包子，并商量着去找斩神的时候，季爷处理完后事之后又升级成风骚剑灵回来了。三人一起来到了英家集，还得知木春阳也在这儿，但这些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在和木春阳师弟打斗的时候，七爷和化九终于喜大普奔的发疼了。想知道两个人怎么花式撒狗粮就去追番吧，反正狗子我是没忍住，直接去追了漫画。你说这追番一时爽，等番火葬场是吧？动画停在最精彩的地方，那是抓肝挠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看已经完结的动画。最近我听说了这么个事儿，人气动画《一人之下》第二季和《勇者大冒险》第三季的更新都指日可待了。小伙伴们不考虑去入坑或者回顾一下什么的吗？这两部番真的非常好看。其他的还有《阿拉德宿命之门》《从前有座灵界山》《生死回放》《灵气》等等等等，多种多样、好看又有趣的动漫等着你哦！国漫创作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但是在道路中已经涌现出很多各型各异、有趣好玩的国漫，等待着咱们去发现。我是时刻为你们发掘好看国漫的小乌狗，咱们下期再见。 哎呦！ 哇，感谢这个小乌狗是吧？给咱盘点了一下最近的国漫，这个怎么样？彩彩、一凡、芝芝，你们觉得这国漫啊？ 国漫现在是崛起了哈，各式各样的题材也都是改成了动画，像包括小说。也有改成动画的，然后包括3D 的、2D 的都有，而且越来这个做的水平是越来越好，对不对？ 是， 没错的。然后刚才我们这个技术是又突然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乌狗P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能让大家错过，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发生的这个最新的国漫资讯，然后是以这个正在连载当中日渐进入佳境的《降灵记》，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爱你们的小乌狗。上期我们说到狐妖小凤娘登陆日本获得了热烈的反响，那本周咱们来说一说国内正在连载中也在进入佳境的动画《降灵记》。《降灵记》是2017年3月开播，根据腾讯连载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的是帅气可爱的吃货小姐姐化九下山，开始她作为降灵师降下妖除除害顺便傲娇谈恋爱之旅的玄幻动画。自从开播以来啊，整体的口碑非常好，播放量也在飙升。狗子，我刚开始注意这部动画是因为精致的画风和非常好听的 OP 和ED， 一路追下来以后啊，感觉整部动画的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也都非常的不错。刚下山的化九就遇到了疑似恶灵，但实际上只是失忆想找人打听事情的气爷。讲道理啊，你找人打听事情非要深更半夜的，还要用这种表情，带着这么大一群人，谁看了不觉得你是来收保护费的？难怪你把人家小姐吓了一跳。随后化九把气爷收进了匕首做灵室。 化九迷妹加一， 两人相处下来啊，增进了解，解除误会。善良帅气的化九就决定帮助七爷找回记忆。在寻求大和尚的指点之后啊，两人决定一路向西。在西行的路上，化九又救下了误入蓝惹寺的宁采臣，哦不是，洛秋同学。 迷弟加一， 路过清河县，又和金发小道士西运川联手平息了连年洪灾未纳瘟、黑心县令枉为官、不将凶手记民怨、童子冤魂总难安的千古奇冤。 好友加一， 总加迷弟迷妹跟好友也不行啊，这一般主角都要有个宿敌之类的来推动故事发展，所以很快化九小姐姐的宿敌木春阳就上线了。一袭红发是一身红衣，一双红眸，还是杰搭配的音，这让我们广大声控加颜控怎么坚定站立场在主角这边呢？这前有迷弟迷妹好友知己，后有邪魅仇家，步步紧逼。七爷这边跟着着急啊，虽然亲都亲过了，但那是在水底下呀、还是在情况危急化九昏迷了没有什么印象的时候。不过这幸好啊，还占了主仆关系，能够近水楼台等等。虽然我找到了记忆，但同房公主真的只是青梅竹马而已啊，你自说自话跟我解除了临时关系，你问过我的感受。 OK， 欢迎回来。不知道这个看了两遍，大家有没有看到了几帧画面呢？ 但是我觉得通过咱们通过咱们来讲解更精彩是吧？咱们 是的， 等会儿再看。 是的，这个《降灵记》现在已经好像出到第九集左右，正好是可能剧情最精彩的那个部分。 第十一集了吧？ 第十一集了都。 对， 好吧，那我就过去。暴露了。 一会儿中场不可以补一集？ 是的，中场可以补一集。又暴露了我们这个《降灵记》一集只有十几分钟这个现实。 就不要吐槽了， 片头片尾。 对。然后这个《降灵记》呢，我觉得我看最大的感触就是，你会发现它那个剧情虽然整体是连贯的，但是每一个章节都会有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故事， 对， 一个 小故事。 没错。然后他们又可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这个还是非常让我觉得很有条理的， 很 有章法的这么一 个节奏，很眼前一亮的这么一个动漫。 没错。然后我不知道几位就是对《降灵记》比较 有什么看法？ 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都在哪儿呢？ 那我先说一下吧。 行，好。 就是我 可以 我用这个 吧。 我们支持一凡可以用一话筒 啊。 两个男嘉宾用一个话筒、哎、是我们节目的光荣传统。 我拿两个是吗？ 新闻发言人有没有？ 啊， 好，我们一凡要发表高见了。 没有，不敢，就是、嗯、其实我平常看看国漫， 嗯， 确实看的不太多，确实看的不太多、嗯。但是因为最近也是从那有些国漫的大电影啊， 哎、 之前那会儿开始才关注，然后是越来越发现国漫从一开始的一些比较不太精细的有一些东西，然后慢慢变成现在越来越完美，越来越精细，然后故事主线越来越清晰， 嗯， 越来越就是不再低龄化的一个东西。 那、 嗯、很早以前可能就是国漫像有点稍微有点偏 对的， 对，相对来低龄化、嗯，然后现在呢，就可能稍微有点再往老少皆宜的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就觉得很棒、 嗯， 然后非常的期待以后可能会有更棒的东西出现。 嗯，那芝芝呢？芝芝平常看就是国漫多、 哎？其实我对二次元还是比较关注的， 嗯、 像之前。大家一直都吐槽国漫说辣不行啊，国漫不行。 嗯， 但是后来发现慢慢国漫开始崛起、 嗯、 像包括剧情设定啊、嗯、还有各个周边的崛起，还有像除了一开始可能大家制作动漫的时候不太关注配音这个环节，但现在大家开始注重配音，不光是制作方面，而且观众也越来越关注配音这个点。 嗯 嗯，有好多好多优秀的配音演员也正在慢慢的成长。 嗯， 可能大家还说现在还是不够好，但是我觉得咱们想要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还是需要给国漫一些时间。 对，没错，给国漫一些成长的时间、 嗯、 成长的空间。 谢谢。 嗯，那我们的彩彩呢？其实彩彩应该算是小红娘的。 对啊， 百事通了吗？ 我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国漫的粉丝吧， 嗯、 我包括漫画也在看。 嗯， 因为我有下载腾讯动漫那个 APP 嘛、 嗯， 然后我没事干的时候就会滑，因为现在空闲的时间会有时候会比较闲啊。 对，碎片化时间很多。 对，碎片的时间很多，又没事干，你要看视频吧，它又很费流量。我就是在家当好那个漫画，我就有时候在看。我小红娘是从漫画开始看的，所以算是忠实的粉丝。 嗯， 嗯，然后包括现在国漫，刚才就像芝芝他们说的、啊 嗯、 配音现在也非常讲究啊，请的都是哇好有名好有名的配音演员，比如说边疆老师， 是的， 对，强行那个一定要说一下 边疆老师的迷美加一， 对，他高耳朵，对、 啊、 我之前有啊耳朵好痒、哦、没有了，就是 入戏了， 对，入戏太深、啊、之前我跟边老师一块做过活动，就发现其实我真的太厉害了， 嗯， 这动漫配音，因为本身给真人配的话吧，你还能看到他的言行举表，但是给动漫配音完全就是一个平面的形象， 嗯， 是要难很多，所以我很佩服配音演员。 没错，其实彩彩有专门学过配音吗？总感觉你好像也很，就是起码陪苏苏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算半个业余的 CV 吧， 啊、 然后现在正在往那上面努力发展一下，争、 嗯、 取我的声音就是。不一样的声音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更好的一些感触吧。 哎，那跟我们的芝芝一凡算是半个同行，是不是？ 半个 他们是前辈老师，我不行。 即将学习，一起学习。 嗯，共同成长。 嗯， 其实我们说回到我们的祥林记哈，除了这个剧情方面，其实人设我也特别喜欢。 嗯， 为什么今天没有出苏苏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导演说了， 在这儿呢，因为 为什么没有出红红呢？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导演老师说，我说我下周要出画九，我已经被画九的人设迷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 看一下祥林记的人设。 嗯 嗯，其实这个是那个道士西运川，嗯、对，算是这个主角的朋友哈。嗯，然后也是一个这个帅哥的形象，然后他好像在那个战斗的时候有时候会猫，就会有那个猫的元素，我不知道。 对，他那个祖师附体。 附体 啊，对对对， 他那祖师他是原来是一个那个雪纳瑞 啊， 对，他祖师是个雪纳瑞。 哦，其实狗。 对对对，这么说， 原来 真相了，真相了， 条狗 啊。然后我们看个画九。怎么样？我觉得画九的气质跟我特别搭。我下周要出画九，导演听见没？我下周要出画九。 而且画九的衣服好好看呀、啊嗯，这个，而且都有那种女侠， 有一点点就是仙风道骨那种， 对，那个红 就侠女， 对对对对对， 那红色很抢眼， 黑搭就是 对， 很帅气、 嗯。而且他外衣还是白色， 飒爽， 对，很洒脱。 嗯，对，我特别喜欢他的头绳。 哎，但是他头发好像比你略长一点点。 是。 嗯， 我们可以 都不是问题， 可以弄个假毛， 可以长的， 期待期待一下啊。 然后这就是七爷啦，然后七爷也是我们边疆大大配的音，嗯、 哇、 哦，怎么样？被酥，很酥，嗯， 对，蝌蚪 一闭眼全是男神， 对，然后这是杰大， 杰大。 配了反派，所以让我们觉得我们还能不能坚定的站在正义的一方了。 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的。 嗯，是的， 对， 就也是属于背负着家族的这个仇恨啊， 家破人亡的仇恨。 嗯，是的，嗯，这个穆春阳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所发力，就是对主角的这方面， 应该会跟 一定会有 打到最后 啊。嗯，然后刚才说了人设剧情方面，然后我觉得《降灵记》。特别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我觉得不得不提他的 OP 和 ED 了。 哦， 就刚才我们 对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用的 OP， 也就是我们这个《降灵记》的 OP， 然后哎，这个是他的 ED 了，就是他的片尾曲了，都是特别有国风国韵的感觉， 古风感。 嗯，是的。然后这个歌词也填得非常的唯美。然后今天我们的芝芝和一凡两位配音演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也要给两位一个展示的空间，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就来一下这个《降灵记》的片尾歌词，能不能把它用一种诵读的方式来给大家演绎出来呢？ 耳朵要怀孕呢、啊， 嗯， 各位听好了，耳朵要怀孕呢、啊， 对，声音的震撼是吧？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来点 music 怎么样？ 好好好，来给他们读歌的这个伴奏是吧？ 对，我们来给一点伴奏哈，我们就拿这个原声伴奏好了。可以找到一点，嗯，这个里面的感觉。 我跟芝芝就分开读了，就 三 段吧。 三段，一共三段， 嗯、 看看怎么分一下可以。 嗯，那还是我来第一段。 好， 你来第二段。 好，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我来吧。 嗯 嗯，听得到。来。 嗯。 杏花雨中醉，游人何时归？归来同看燕南回。相依相偎，鬓边珠儿翠，迎面春风拂去梨花泪，但愿长相长随。 清宵泠泠叩门扉，灯火烛眼微，朝朝暮暮聚散成灰，百川只取一瓢水，水中月如眉，眉若柳丝，绵绵溪边垂。 花开藏心蕊，寒香只为谁？谁人一心与兰蕙？不争芳菲，落红池中碎。化作珠翠，罗绮追鱼尾。但愿相思相随。 哇哦， 这耳朵瞬间怀孕了。 对啊，攻守分明啊，这个声音 不能 了，守分明啊，大家谁攻谁受可以想象一下。 不，友情啊，友情，友情， 友情，友情， 是的， 都是羁绊，对， 嗯，都是满满的羁绊。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歌词会不会打动大家，因为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像诗一样的唯美。 对，这个词儿写的就像它词儿里边写的像一瓢水一样， 朝朝暮暮， 对对对， 相思相随，所以也很期待我们的画九和七爷可以给我们。 两个迷妹已经画上迷妹了，是吧？ 是的，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撒一波狗粮呢？ 毕竟 我要成为涂山最好的红线仙，所以呢，我要为他们牵牵线。 嗯，牵牵线， 对， 让我们的画九和七爷牵牵线， 让他们牵牵线。 是的， 嗯， 因为刚才那个一凡也提到了，现在已经更新到11集了，然后是好像是画九刚刚拿到了斩神那把剑，是不是？ 是是是， 嗯，然后 拿到神器了。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七爷也处理完跟公主的爱恨情仇，刚刚归队。不知道大家对未来这个降灵记后续的走向有没有点预测什么的呢？先不要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偷偷追了漫画。 啊，其实没有没有，我只看了动漫，但是我看底下那个弹幕刷到了剧透说，七爷死了。 啊，真的假的？ 七爷死了，我说这怎么 说话要负责任的？ 说话要负责任的 啊！ 造谣生， 啊、 啥的， 好严重啊！ 嗯，不会的，不会的， 是零啊， 对。 对，是啊， 七 爷本 身 就 是 零啊， 零也会消散的嘛。 哇， 那个 降 灵 太 惨了， 他去投胎 对他，有人说他七爷 走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这位同学，所以你说话要负责任的，请找出证据。 太残酷了，这个，我真的，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七爷，真的，我不太喜欢七爷的这个剧情，你知道？如果是这样，我相信还会有另一个版本的。 对， 我觉得七爷性格特别跳脱，他能逗逼，而且还能还能那种霸道总裁，很 厉 害。 关键是， 对， 你发现他前世的时候真的是个霸道总裁，然后变成剑灵的时候，突然就变得有点逗。 对，前世是个大将军，然后到这儿成逗逼了。 是 包子脸的时候，他就特别逗。 对， 剧透了，剧透， 剧透。 好，对不起大家，原谅我， 剧透之哈。 那我觉得咱们要不然给上半场先给大家出个题。 是的，那现在我们先给大家就是欣赏一首同人歌曲，好不好？既然我们的这个狐妖小红娘今天坐镇了，那我们当然也要给大家再欣赏一遍我们的梦回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同人歌曲《梦回环》的呢，就是肥皂君了。梦回环，梦回环，连续读100遍，真的有点魔性。 对啊，梦回环，就我其实老唱这首歌，就非常洋溢。 然后伴随动感的节奏，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互动环节，又 要这么嗨吗？这个节奏是好， 对， 好， 是的。然后我们在节目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分别会设置互动环节，要给大家出一道题。如果大家知道问题的答案，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刷来弹幕。所有参与互动小伙伴都有机会获得由腾讯动漫提供的100 QB。 注意听。 100 QB 在各个领域都能有很好的发挥啊！这100 QB、 是的。那我们这个互动问题是什么呢？让我们彩彩给大家出一下，好吧？让我们苏苏给大家出一下。 好，请问画九在殷家集找的剑叫什么名字？ 其实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看小美怎么每一期都先把 我是故意的，你知道？ 分钟先说出去。 我是故意的，给大家降低难度。 对呀、啊，这个 是好人。我收集好人卡。 好，再重复一遍问题，彩彩来。 好，那请问画九在殷家集找的剑叫什么名字呢？ 好嘞， 大家如果有知道答案的话，不妨发来弹幕跟我们这个刷起来。我们会 两个字啊， 我们会用这个手机哈截屏当中第一个小伙伴就是能够获得100 QB 的小伙伴，所以大家赶紧刷吧，赶紧刷哈。 一个字50 QB， 两个字100 QB， 哇，这么值一件事情。 再过一会儿我这个要截屏了。截屏的时候不能告诉大家，是不是？ 先听10秒歌。 好。 好，大家都发来了、啊。 好的，我们已经截屏了，然后这个截屏的结果会在我们的微博当中公布。 也请大家实时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的官方微博啊。 写王权剑的真的是我们小红娘一样， 全是涂山的老乡， 故意的， 来自我们 气到冷淡，你是不是？ 我觉得你看彩彩，你话都说到这儿了啊，有些人这么喜欢小红娘，那我觉得你不妨在上半时段还剩现在2分钟， 拉 对你拉拉票。 对，说到这个拉票，我一定要说一下，今天咱们大家 B 站都知道有个萌站，是不是？7月2号，咱们这个萌站呢已经打响了战鼓，狐妖小红娘呢也是在参赛，目前64进14的激烈角逐。不知道什么是萌站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B 站的萌站呢，也就是说哔哩哔哩动漫人气大赏，顾名思义呢，就是说要在这场投票中为你最喜欢的二次元人物投票，祝他成为一代的萌王。当然呢，我们国漫有一个新的一个版，有一个国漫的板块，我们的狐妖小红娘呢也有参与，所以请一定要投票，投给狐妖小红娘呢，一天可以投8票。你看，包括什么涂山雅雅啊、涂山蓉蓉啊、白月初啊、王权富贵啊、王富贵啊， 都是参选的。 绿箭文呐、 厉雪阳， 对，颜如玉啊，都是在参选的。 是的， 一定要投给我们涂山家族。一定要投给我们涂山家族，谢谢。 而且我们这个涂山雅雅、涂山蓉蓉、王权富贵真的是这次非常人气的选手。然后我发现今天王权富贵是参赛的选手，然后我今天特别早，就是半夜12点半的时候看了一下，然后我们这个王权富贵好像我当时看的时候是暂列他们小组的第2，所以一定拜托大家多多加一把劲，好不好？ 那块多感人呐、啊！哇，看得我老泪纵横。 然后希望大家 多少？ 是的， 还有青铜， 对，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放的又是《梦回环》，你说大家不给王权富贵投上一票、分一票吗？ 终归总结完就是国漫场， 投票给大师哥。 这个狐妖小红娘少不了大家是吧？ 少不了大家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国漫，多多支持我们的狐妖小红娘了。 小红娘， 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29，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依然会有送福利的环节，同时我们也征集了这个粉丝的来信，给大家读一读，分享分享就大家对国漫的期许。那我们现在先进一小段片花，我们稍后回来。 对不起，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芬，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就是大家收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看的就是这个官方账号哈。 嗯，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击一下关注，谢谢大家。 是，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谁呢？ 今天做客 对，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边疆工作室的配音演员芝芝和亦凡。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还有我们的人气 coser， 也是我们老朋友啊，彩彩，来给你们这个镜头，彩彩，这个比较瘦。 这个比较 可爱， 苏苏， 我是 涂山苏苏，你是彩彩。 是的。然后刚才上半段就是跟大家聊聊降灵记是不是，然后下半段呢我们也征集了很多就是粉丝的来信，我们挑选两封给大家读一读。首先是信件一，信件一让我们芝芝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嗯，好的。好大一条 咸鱼。 哇， 默契。 哇，这是默契默契默契。他说咸鱼说投稿求翻牌。 哦， 啊，真的翻到你了。 翻到你了。 翻 到了。 啊，好幸运。 谢谢我啊。 上周在 B 站偶然看到了漫游嗨翻天国漫电台节目，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动漫爱好者，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看动漫作品，觉得非常的神奇。 嗯， 神奇在哪里呢？从文本漫画到现在的互联网动漫，无论什么样的方式去做，都能表达我们对二次元的热爱以及对漫画家的敬重。非常感谢各位画手老师的辛勤付出，感谢背后的众多二次元工作者的默默努力，同时也很钦佩声优老师们的辛苦制作。是啊， 是啊， 对啊，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你们自己读自己，感谢一下自己啊！ 是啊， 只有我自己 感谢的对， 只有我自己 感谢的好。 谢谢这个， 嗯 嗯。 总之，没有二次元小伙伴们的共同努力，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优秀的国漫作品。国漫不只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 信仰。 哇，又是默契了。同时希望国漫真人版、国漫舞台剧也能跟着一起发展起来，一定会的。更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更多的国漫作品可以走出国门。一定会的， 谢谢 一定会的，谢谢你。 哎，我发现芝芝读这有一特点啊，特别逗啊，就是边读边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特别好， 即兴评论弹幕， 对对 对，有声弹幕， 人肉弹幕， 内心的独白已经直接就说出来了， 没错没错， 脱口而出了。 其实就是听完这封信的分享，我有一感触，就是你发现就咱们现在看的很多国产漫画，国产动画其实都是由漫画来改编而成的， 也有小说，又有 游戏，对，也有小说游戏，就是很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创作，所以真的要感谢，比如说这个咸鱼就说了，要感谢画手老师们的辛勤付出， 对啊，包括像我们小红娘啊，也有改编舞台剧，我们都是有参演的，我们的舞台剧呢，也是在是叫音乐剧，就融合了国漫里面的音乐，再加上一些动画里的剧情，在舞台上给它呈现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真人版，就是编成了电视剧，小红娘也要开始了。 是的，然后这个舞台剧好像已经之前有过上演了。 有。其实我们在这个可以说 B 站， 可以说可以说， 可 以说，我照的漫游，我照的随便说。 对，涂山他照的漫游，大 姐 都可以那个搜到我们狐妖小红娘官方的一个音乐剧舞台剧，我在里面演的是幼年涂山雅雅。 那你就是苏苏出雅雅，不是彩彩出雅雅的时候什么感觉？ 因为我演的是幼年的雅雅，幼年的雅雅就是比较傲娇，像小萝莉一样，因为包括配音也是我自己配的嘛，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她就有点傲娇，有点凶。 东方月珠，你不要脸！那时候拼命要我们接受你，之后呢，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混蛋，卑鄙无耻。 大概形容一个暴躁的， 然后给我们一秒变苏苏好不好？ 对，道士哥哥，等等我啊！又飘下来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涂山一族的涂山苏苏，我要成为涂山最好的红仙仙，你们愿不愿意帮我？ 哇， 我们都特别捧场，是不是？ 特别 捧场啊，朋友 们，是捧场， 就默契。 是的，然后大家说好棒，那六六六六六都已经 选了， 老铁 长 期666啊， 是的， 大家要说9999， 是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现在好像放的这首同人歌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首同人歌曲，是东流，然后他的这个翻唱者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唱界齐Inoli齐哈，小齐给大家分唱的这个东流，我们稍听一点好不好？ 好。的如潮汐，别离莫愁中传奇，古往传奇多少别离，我只是不经意遇到了你。角落的雨又恰好依偎在一起，这样多好，管它 说辣眼睛的哈，那大家如果觉得辣眼睛的，不妨送一些辣条压压惊。 辣眼睛， 反正都是辣的嘛。 我觉得今天小美 辣条， 对，小美和彩彩特别用心啊，就是在我们播放歌曲时候，两位仍然不停的表演。我只想说啊，就像薛之谦唱那首《演员》一样啊，先开始你们的表演啊。 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表演， 非常好，非常好。 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第二封信了。第二封信，一凡上。 好的。第二。非常正直的我，没错， 知道说你 非常正直的我， 就是你，非常正直的我，能在电台这种渠道看到跟听到国漫相关的节目，真的非常开心，说明国漫已经逐渐被人认可，被大众熟知。作为一个喜欢动漫的人呢，看到国漫发展的这么好，感觉非常的开心。漫游嗨翻天啊，这个节目。 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用心的。 是的， 节目中可以看到 coser， 哇哦， 舞剑， 哇哦， 还有国内很专业的声优， 哇哦，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美美的小姐姐，还可以看到各位声优大大的庐山真面目，能让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了解国漫的产出过程。可以说节目组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档节目了。顺便说一下，上期小米姐 cos 的红红好好看哦，下一次会出什么动漫 cos 呢？就不告诉你。最后祝节目越做越好，能让我们看到更多更有意思更精彩的内容。 哇，谢谢。 嗯， 首先我想说啊，非常正直的我这位同学，你真的非常正直，你说的都非常的对，尤其是上期小薇姐出那一句说的非常 的话， 真的是摸着良心讲的话。那下周要出什么呢？想一想好不好？想一想。我要出画酒，导演不让是不是？那其实出红红也很好的了，对不对？ 对， 这个场总要有一个人来照嘛，这儿的领空也总需要一个人来照嘛。 对，涂山总要有人照一下。 是的，照着我的小苏苏。大家， 你们俩刚才抱着， 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这个苏苏红红同框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然后同时就是我们这个漫游汉片也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希望能够请到二次元圈里大咖来做客节目，然后以后的每周三我们也都会这个进行国漫相关内容的普及也好，或者是展示也好，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国漫，然后多多支持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然后也说了，其实就是像配音演员来说，好像就是在国漫方面，我不知道两位平常看的多吗？就是或者说你们在配一些角色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就在家试音呐、或者在家练习的时候，会不会选择一些国漫作品来配？ 会 模仿，会学习， 会一定会模仿。 对，会模仿。 之前像电视剧里那个杨玉，杨玉真的是从头喊到尾，就不停在喊。此时轻松点歌一秒钟， 是我们这支可以。 对，那个时候他去录的时候，其实我在场的，就包括他一些剧情的时候，他会撕心裂肺的喊，其实那个时候特别伤嗓子。还有，说跑了是不是？我要说回来， 没事，我们就想听听， 我们就想听讲的这部分 背后的故事是吗？ 是，我们就想听背后的故事。 那我就扯一点好不好？ 好， 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成品的时候，觉得哇，有声有色的，就什么都有。其实配音演员在配动漫的时候，其实没有颜色。没有人物动作，只有一个草图，就是一些边线，还有一些 方块三角之类的。 对，比那个稍微好一丢丢，好那么一丢丢，一口口一奶奶。对，然后就全靠自己想象去脑补各个人物的形象和细节，然后通过这些来表现各个人物。咱们说回来好不好？其实之前那个颜如玉我自己模仿过，然后特别喊的那种，看我自己能达到，就是对找自己的一些那个起点嘛，去挑战一下。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需要大家私下刻苦的练习才可以达到。 挑战一下吗？ 现场挑战一下吗？ 挑战一下颜如玉的吗？ 不是，这个会炸的。 颜如玉最爆发的一句应该是什么？ 挑战一下颜如玉。 没事，你可以离麦稍微远一点。 我在想那句词应该是什么词？ 没关系，应该还好。 就是。其实练的是一个气息的一个控制力，因为他要从 专业， 从一个愤怒，然后一直到爆发。 好， 专业。 哇！可以，有一种那个 可以的， 有一种开大了的即视感，有一种NR的感觉哈。 配音演员都声优都是妖怪啊！ 你们仨都是妖怪，反正 都是怪物，怎么成了妖怪？ 对， 就还是瘦了一点，编搭配这的时候其实更夸张。 是的，现在都聊到了配音，那么今天下面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 M 声放送了，是由我们的猫耳 FM，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M 站，然后再做一个配音征集活动。然后我们今天看看我们的 M 声放送都有哪些精彩的配音作品展现给大家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猫耳 FM。 2017年七月，狐妖小红娘正式登陆岛国日本。 M 站最新企划，狐妖小红娘一人之下方言版同步开启。 最正宗的方言。 怎么叫我从小就没有麻烦过你怎么？200年前偷吃撒桃子萝卜，被咬得半死，来向我求救的谁呀？前段时间被戏班子用糖葫芦骗走，拐卖到铁岭苍蝇段，最后害得我跟戏班子大战一场的又谁呀？ 最爆笑的配音， 应个川词儿，当然是最开心的没受过肯德基的那个哈味儿， 最原汁原味的剧情。 哎，不要哎，你还能稍微考虑一下子？ 一点都不考虑。 不是讲好了要跟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吗？ 不能，钱多事少离家近才是我的终极理想。最重要的是，虽然你吹的话里胡哨的，但是其实你就是在狂霸吧。 方言版还原你心中的霸气女王。 严格把毛门手中有皮皮接了地盘要造反。 扶摇小红娘，一人之下，方言版， 2018年2月31日隆重献映， 尽在猫耳 FM。 哎，方言版不存在的。不存在，不存在。我们看第二个优秀作品是什么呢？啊，月红小剧场，红红与便当。 妖仙姐姐，这是今天份的便当。 放下吧。 奇怪，姐姐今天居然没有拒绝臭蟑螂的便当，有古怪。 丫丫姐，你也想吃吗？这是我特地为妖仙姐姐做的，可没你的份。 臭蟑螂，你得意什么？哼，本小姐才不稀罕这种便当。 好了，你们两个都别吵，出去吧。 不行，我要看到妖仙姐姐吃完我做的便当再走。 出去。 是。 怎么办？完全下不了口，太可爱了。 妖仙姐姐，你头顶的呆毛立起来了。 姐姐，你走开。 所以妖仙姐姐到底喜不喜欢我做的便当呢？ 完了，再看看第三个优秀作品冯宝宝的快问快答。 姓名？ 冯宝宝。 性别？ 你看不出来是不是？ 年龄？ 不知道。 爱好？ 磨刀。 优点？ 我的酒。 缺点？ 我的太久。 爱吃的食物？ 不挑食，基本上啥菜都吃。 擅长的功夫？ 阿威十八式，全活不打折。 最喜欢的东西？ 佩刀，钢本0.01。 最讨厌的东西？ 高跟鞋，不过拿来当武器倒是挺好用的。 人生格言？ 张楚岚，要不要我帮你把它埋了。 哇哦，看完了这周的 M 是放送，没错，第三个作品是一人之下了。一人之下这个冯宝宝也是属于这个社会有宝姐，人狠话不多类型的，是不是？但这部我还没有追完，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完。 这个我有看。宝宝是一个特别逗的，经常用说他是台湾，来自台湾的交换生， 对，四川话， 我是不会说四川话，但我觉得 四川 挺多的 啊， 哇，对，那天我专门学了一下，那天录的啥？ 哇，棒棒的，来，我们要听 一集，脑壳有问题。 当时罗玉峰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哦， 等旅馆呗。 好羡慕你们这个掌握第二门语言的人。 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学嘛， 对，咱们这些地方话啊，真的是精华，你发现没有？配在刚才那些动漫里边，尤其让你们这些声优配出去，哇，炸了，真的炸了。 其实很有意思啊，方言 一种感觉，很有意思。 当地的观众会有一个共鸣点， 共鸣点。嗯，看大家也说啊，吱吱的四川话。 对，我是四川成都的。 哎，而且我觉得 四川成都的， 对四川话特别有感染力啊。 对，拉不掉脚， 特别有意思。 哎，那传说中的川普应该是啥？ 川普？ 川普？ 是美国那个？ 对，川普。我装不下去了。嗯， 川普？ 那你就说到底是什么？ 四川， 最怕空气突然。 其实直接不是四川， 对，我是重庆的。 啊，好吧， 非常 打我的脸吗？ 配音演员不容易啊， 是的， 方言都要学习。 哎，那个芝芝和一凡什么时候开始从事配音行业呢？ 其实我们真的是新人中的新人，就是现在在其实是一个学徒的状态。对， 那什么契机进入到的边疆工作室啊？ 我能说我是被捡来的吗？ 被边疆大大捡来的孩子，好可怜。 大马路上看到 了，你把我捡走吧，谢谢。 边大大，跟着我混吧，我说好。 以后你我罩着。都 变霸 哦，那一凡也是这样被捡加引号的捡来的吗？ 我接触就是不能说专业配音啊，就是业余爱好，其实还蛮久的，就是从上高中的时候吧。高中的时候是无意间，也是从网配出身吧。然后接触到了有一个东西，可以现场配戏本这种东西。这个有意思。然后就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一直不错到毕业以后，然后到了来到北京之后，发现这个行业可能在北京的机会更多，然后就慢慢去再往这有意没意的再往这方面寻找路子。然后之前也有从网飞出来的前辈们，然后也有认识的，又多多少少会去哪个棚里有戏啊，你可以去跑一跑怎么样。然后碰到有一天在棚里，这是边大吗？这是边大吗？就一回头， 特别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我没敢说话，我在想这是不是边大？ 特别温柔，边老师好温柔的。 对，然后但我第一次见他，其实并不是的。 是吗？那 我觉得他好冷啊，第一次就吓得我不敢说话。然后那当天完事儿之后，我还专门回头说：“哎呦，边大，不好意思，那天太紧张了，不太敢跟您说话。”然后边大那会儿才特别温柔。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虽然不是我这个语气， 我感觉变了个人。你确定那是边大的吗？ 男神音怎么变成了大妈音？ 就是其实，在观众心里，就边哥是男神嘛，对吧？然后在我们心里。他就是一个，他边哥就是一个特别逗逼的小伙伴， 南京的人特别， 没有听错，就是这样子的。 边哥是真的是一个特别随性， 特别好， 特别好相处。 我看我们那个就是弹幕当中，大家也说边疆工作室的颜值真的不是盖的，有没有？ 边老师边 为了给自己的颜值证明。为了给自己证明， 我也有颜值吗？ 是的，虽然 把我捡走。 是的，虽然边疆老师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边疆老师是有很多很多的代表作品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热播的《锦绣未央》啊，还有《楚乔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 何以笙箫默》《无心法师》《太子妃升职记》《老九门》，然后当然了，还有我们这个动画作品《狐妖小红娘》的范云飞，也是我们边疆老师配的音， 都是男神啊。 是，然后说到《狐妖小红娘》，其实《狐妖小红》娘刚刚彩彩也提到了，是要出真人剧，就电视剧的版本了， 也是要出电视剧版本。 对，据这个可靠消息，这个《狐妖小红娘》的真人电视剧呢，将有老九门的著名作家制片人来参与创作， 哇，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的期待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可能会对这种动画改编真人剧会有一些疑虑，就实话实讲，大家会有一些顾虑。 现在是有不错改编的了，真的， 因为之前大家又会说好怕，就是人物角色不还原或者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抱有一定信心吧。我觉得 故事好看， 对， 谁演都好看， 对，因为毕竟我们要从 剧本好看， 对，然后所以像这种作家制片人，知名的老九门的作家制片人来参与，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剧情会有一些新的创作或者改编也好，或者说按照我们原来动画的主线来进行也好，我觉得可能都是算是不错的尝试吧。 对， 没错， 只要我们小红娘的剧好看，本好看，怎么演都好看。 没错，然后话题还是回到我们的芝芝一凡哈，就两个人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录音经历？就大家都比较好奇，就是配音演员的生活什么样？ 方言 版的那个， 对，那个名字我先不说啊，其实就是一个短片，然后起码里面有好多好多方言，还要唱歌，又方言唱歌，还得对，是一个喜剧，特别有意思。就录制的过程中会比较欢脱，然后看大神就。既能唱，还能 还能去学方言，还能把其中人物还能拿捏到位，那个过程是最有欢脱的，而且不断的去翻改去修正，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精神是让我特别难忘的，还特别有意思。 其实会不会经常录音的时候会遭遇反攻，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坎儿过不去，然后就不停的配不上。 太多了， 这是日常， 对，这是日常。就 那心态上会怎么调整？会不会也觉得哎呀好丧气啊，就是好有挫败感？ 不会的，这个就心理建设这个部分是要自己做的。就你在录制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自己做不到的地方，有打卡壳的地方，就是慢慢把你的心理防线打碎，然后你自己再去重组，这心理建设要自己去做，就是有这个过程才会成长嘛， 就是自我调试的一个过程。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的芝芝和一凡有没有想从哪个方面突破一下自己？比如说两个人有没有想尝试的角色类型，就想配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我现在试的都是那种特别乖乖的角色，我想试一点那种特别叛逆。 你都是配少，你想配公是不是？ 芝芝他是比较配的，一般都是比较文弱的书生气多一点的那种。 我之前录的都是那种特别乖的那种邻家大哥哥啊，那这种类型，我想试一下那种就特别坏的那种。对，就比较 就反面一点的 反派人物。 这个不一定是反派，就那种比较逗逼、比较欢脱的那种。 就是要跟自己性格 比较耍得起来 过来的那种。因为他在， 其实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芝芝在生活中他也是比较 谢谢， 因为我之前 太优秀了。 因为之前觉得啊，配音啊，每个人都会，真的配音演真是从 3岁 录到80，就这种感觉就会发展很大。但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录那种就特别乖的，然后所以想就跳脱出来去录一些别的东西。 那一凡呢？ 我倒是不太挑这个，我只觉得是个角色，我觉得我 都 非常想尝试，不管是。乖的也好，然后坏的也好，就喝多了打人的被打的，就是那种，我觉得只要给我来角色，我没有录过的，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挑战，因为现在就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 积累经验， 对，要成长的更快，一定要非常快速的成长起来，就要一定要走天刀，就那种踩着刀子过 如履薄冰的那种感觉， 反正都是打怪升级嘛，是吧？一凡，反正听了你们说这么多，慢慢打怪升级吧。 毕竟我们都不是人民币玩家。 对，那这样吧，咱们下半场给大家再出个互动问题。 是的，那我们徐克给大家出一道题吧。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不妨发来弹幕。 好，问题就对，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这样。好，问你们答案是什么？ 什么？ 问完了？啊！开玩笑， 好快呀、 啊！ 好冷啊！ 开 玩笑， 对，太冷。啊，这个说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七爷生前的佩剑叫什么名字？ 大家迅速的来发弹幕哦。 同样也是送100 Q 币出去。 是的， 把剑的名字出处还是因为。 因为什么？快提示一下。《 降灵记》里面的七爷生前的佩剑叫什 么 名字？ 这把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什么？他生前爱吃的。爱吃的食物的名字吗？还是 什么东西叫七星会的传说啊？ 这个就是食物 什么？你是不是把答案都说了？ 已经有人答出来了。 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一同学， 台湾腔说出来了。 那就是纯拼 点的，你要给大家 运气了， 你要给大家200 Q 币才可以。 芝芝，但是芝芝赔啊。 对， 芝芝要赔偿大家。 Q 币，芝芝赔给大家了。 刚刚都刷出来了嘛？ 很多人也说想听你配这霸道总裁呀，芝芝， 你试试。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 我这 片鱼塘被我承包了。 对， 这片鱼塘 都是我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就芝芝，我特别觉得他特别适合演那种你知道电影里面那种少爷那种感觉， 是 吧？ 是， 对吧？哎，真的特有那种少爷那种感觉。 这两位都很适合。 我是比较适合站在少爷旁边的那个， 不是 少爷，你的酒。 下次我们再请 二少爷 该就寝了。 我是小丫鬟。 别，彩子，你是更高 少奶奶， 对， 少奶奶， 这怎么回事？ 少奶奶出来了。 少爷，少奶奶叫你回家吃饭了。 不去。 哇，漂亮， 有剧情，发现没有？ 有隐情啊。 好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8了，然后非常感谢我们的芝芝、一凡和彩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谢谢三位，辛苦了。 辛苦， 主持人辛苦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我已经截好图了哈，这个。 结果会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公布，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一下漫游汉分店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然后下周三还是我们的国漫电台，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嗯，今天三位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啊，我们那就明天继续。接下来在我们这节目后边就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好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98.2。 嗯，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明天晚上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大家心中的武侠经典，完美世界的笑傲江湖项目组的大大也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经典武侠角色完美的融入到游戏元素当中的呢。大家可以明天晚上8点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漫游嗨翻天。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我们 感谢三位，拜拜。